今生无缘现在 也将孤坟人里

曾送一来方知小姐偏心啊， 与你两家早联姻，我千金原是你邻家人，送一朱瓦是门内事，相公有笔挂在心。是我怒气生，当年临家门的父，你无自愿接人亲，自从我无生亡故，欲遭大祸烧家门，母子忙哦才起身，家贫挑三顾光阴，那一日天昏脚闭红须为路上引人啊都太冷，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，风天落雨风天晴，女婿将放挑三马，岳母牵马来爱岳村，他回家找来我娘亲，必先太师要拉婚，八字还是给秀英，从此两家就断了亲。 相公啊，老夫喜听拉了婚，与他劝我攀高亲，我老亲

上天灵，地

送公公， 免送。 你他嘿，哈哈哈 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Thank you.